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光明顶咧，琴日咧就实地啊访问咗喺英国东南肯特郡嘅文先生，就经佢咧喺个树话喺英伦海峡边咧散步吓， 嗯， 就唔系话讲到咧兵荒马乱、尸横遍野，系嘛？咁啊，首先咧个正确嘅资讯就系佢四级嘅警戒，只系波及大约1700万人度， 嗯， 即系大半个伦敦同埋成个东南肯特郡，咁其他嗰啲都系三级或者两级嘅，系嘛？不过咧，如果你话呢几日坐飞机去伦敦，要转去英国其他地方啊，曼城啊、苏格兰，咁可能你就喺伦敦嗰度棘住，可能有少少真系行不得咁嘅彷徨啊。 嗯， 咁啊，呢个系咪世界末日咧？我亦都唔相信咯，系咪？ 嗱，我今日咧都有啲亲戚朋友咧就问我，咁啊话英国嘅情况，咁啊因为佢哋睇到电视报道新闻咧，就话啲超级市场排长龙啊，抢食物，咁啊觉得成个英国咧好似陷入一个混乱嘅境地。咁啊，但系呢啲例子正正系等于我哋之前咧香港都发生过啲抢厕纸啊、抢米啊嗰啲时候，大家都知道咧，嗰啲系发生咗喺一两日里面呢有啲情况，但係好快呢大家已经系回复正常，同埋唔系个个区都系咁样，只系一啲个别地方。咁但係如果啲大陆嘅网民嗰时呢睇到香港咁嘅情况呢，又一样啦，又觉得以为成个香港呢陷入一个抢粮食啊混乱嘅地步。所以有啲时候呢新闻嘅报道呢唔系偏颇，即系因为佢淨系俾到你睇到一個畫面，而個畫面咧，你就推算曬成個國家或者成個地區嘅狀況咧，都係失諸交臂嘅呢 時候。呢個成個網絡世界好多年都係咁。係 啊， 係啊，我都睇到啊。咁哇，個貨架好似吉咗七成，有一對英國老夫婦推住架手推車，咁又話驚就驚咧，話美啊法國揚言唔運貨過嚟。 係啊。 咁咪点解呢，就唔係因为你第四级警戒，係法国同英国呢，呢个讲唔掂数，讲唔掂咩，呢个叫退欧，嗰个叫捕鱼区，係咪 嗰个鱼捕鱼嗰个权利呀， 捕鱼权。因为呢法国佬呢不嬲呢係捕鱼呢就捕埋过去英国嗰、那个20海里个经嗰25海里嗰个经济海域嘅。点解你睇个地图就知呀，因为英格兰南部一个叫泽西岛，一个叫 Jersey， 一个叫 Guernsey。Jersey 同 Guernsey 呢就喺正法国诺曼第嘅海岸对面。嗰度呢英国领土嘅。即是你有两个岛呢就生咗埋嚟嘅。咁以往呢英国同法国啲渔民就冇所谓嘅。你喺我度近嘅又留两网，我喺嗰度呢又留两网。咁而家呢就大镬啦。一退出呢，你唔系欧盟嘅成员呢，嗰、那个英法海峡同埋再上去嗰个东北诺曼第，再上去东北嗰度嗰个国点划分呢， 就揸正嚟做咯嘛，要。 同埋咧，嗰个海唔同嘅海域有唔同嘅鱼类嘅。咁咧，100几廿年来咧，法国同埋英国嗰度嘅唔同嘅渔民买唔同嘅机器船咧，就就咗唔同嘅鱼类嚟到已经订购。咁你而家一话翻，哦，嗰度原来属于英国。咁法国嗰边嘅渔民咧，系100几廿年喺嗰、那个喺你。嗰、那个区嗰度捞开嗰度啲鱼咧，就嗰啲生财工具全部作废，要买过，譬如鳟鱼啊，或者其他嗰啲鳕鱼啊，或者叫三文鱼嗰度少啊吓。咁咧，所以拗嚟拗呢度，拗呢度咧，英国佬就串，就话我摆几只炮艇喺度，你唔好过嚟。咁咧，马克龙咧就把火吓、啊，于是咧就还以颜色吓、啊。咁喺度咧，其实英国、法国咧呢啲。大家叫床头打交床尾和嘅争执系成日有，但佢唔会成为仇敌嘅，佢唔会话搞到围困啊！你成个英国，我啲货我唔运嚟，我饿死你英国佬，唔会咁嘅，因为呢啲高级嘅文明国家系嘛？ 咁所以有时你睇到一两张相啊，就变咗咧断章取义。 系啊，即系以为等于我哋以前讲紧啲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咧，睇到南韩啊嗰啲大学生示威啊，咁啊掟晒催泪弹啊，又棍棒啊咁样，就觉得成个嗰时嘅汉城咧就唔去得嘅。咁但系其实系人都知道咧，净系大学区嗰度咧嗰两条街嗰、那个 area， 即系嗰个范围里边啫，其余地方系。活动如常，香港一样啦、啊，即系等于我哋嗰时中环金钟一带打到飞起，咁你其他地方咪有 咁啊？系条街咧，而家嗰啲街道就系少啲人，而且咧，因为而家冬天咧四点钟开始天黑，系嘛？咁望落咧，你影啲相系荒凉咗少少。咁啲人喺屋企咧就睇下电视啊，打下机上啊，望下 Netflix 咁、啊 嗯。 酒吧唔开。 嗯， 餐厅唔开，游戏机铺、赌场同埋嗰啲美容所唔开，非法铺唔开，系咁啫，系嘛？咁其他飲食就可以堂食，同埋超级市场照样咧系入去买到嘢嘅，就系咁啦。同埋唔推荐你家访啫，你揸架车，佢劝你唔好出去，唔好离开伦敦，唔好 travel。 嗯。 在倫敦嘅人唔好坐飛機咧，嚟出境。 嗯， 因為出境咧，而家歐洲都幾格格，係咁多啫，係嘛？咁、所以咧就當然啦，你係用戰爭嗰種心態去睇啊。而家其實喺廣義上嚟講，戰爭係開始咗，呢啲亦都係一個戰爭嘅初階。 嗯， 希望唔好發展到更加激烈。咁但係咧，隨住嗰個疫苗喺未來三四個月一批批咁打出去，會好快會。稳定翻嘅，系嘛？ 嗯， 但系你成全个世界呢、這个瘟疫，我哋一早讲咗啦，冇用噶。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落单，周围唔落单，冇用噶。全球77亿人一齐呢、這个步伐一致，由联合国即系，如果我系联合国秘书长，如果我啊， 嗯， 系咪？我就嗰份人工，而家咧我开心啊！因为是历史留名的时候，我一定是叫安理会那二十几个国家，包括常务理事国即刻紧急会议，由联合国里面的五大股东出头，全世界不分贫富不分宗教，定一个日子全体 lockdown 14日或21日。你当这只是什么呢？当这只是外星的，来自外星侵袭人类的生物，你要全球提高到这个高度。 嗯，即是地球静止之日。 是地球静止14止有一日。那文明国家呢就有人民呢是当然公民是自己自觉。第一第三世界那些没什么教养的就是你们那些军事政府搞定。 嗯。 格杀勿论。 嗯。 咁你哋自己每一个国家咧，就自己组织啊个食物护送队，同埋咧嗰个医院医疗咧，呢两样啫，其实系食物运输同埋医院啫嘛。教育都唔使，系咪全部喺屋企停课又好 ，online 又好。咁而每一个国家，由孟加拉国、印度啊、中国大陆，系咪？呢个欧洲、日本。咪照住联合国所颁布嘅 guideline 去做咯，各自啊结合国情啊，总之由某月某日开始，全地球嘅人唔好出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城市只有食物运输队同埋咧医疗救护车就系咁多，就系咁多，咁俾你咧买定啲嘢系嘛，或者咧你叫单系嘛，就送外卖嗰啲咧。就 strictly 就着几层保护衣同埋口罩，咁嗰啲病毒喺空气同埋喺室外咧，你俾14日同埋20日或者21日全部死晒，只能够系咁噶，喂咪咪摸摸，你呢头封得嚟就嗰头发，嗰头咧就呢个升级咧，你呢头咧又唔知健康普都冇用啊，你自己香港啊可以。维持到一日10单8单咧，周边嗰啲唔系啊嘛，系咪？咁你将来你旅行社都死啦，系咪啊？ 系嘛？长痛不如短痛，全个世界一定要有联合国。咁点解联合国唔做嘢咧？呢啲咪系呃饭食啊嘅机构咯，同埋世卫组织啊、咩世贸啊呢啲啊，呢啲叫非政府组织啊呢啲咧吓，饮饮食食，平时开论坛、开会啊嗰啲啊吓，大把理论、大把演讲啊，跟住啲广告又。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当系咩真知灼见啊嚟报道呢啲口水就咧，真系做嘢就水平，所以唔怪得阿 Trump 咧话联合国都要退出嘅，我绝对赞成。 我谂未来会改变个世界噶啦，因为而家我哋嘅焦点就落咗喺一啲发达国家啦，美国咩、日本啊、南韩啊，甚至香港，但系即系好多科学家都讲紧。第三世界的國家，即係例如嗰啲非洲啊、南美啊，甚至土耳其、巴基斯坦依類咧，確診嘅人數係好高嘅，死亡嘅人數亦都好多。但係依部分咧，反而係個黑洞，佢哋形容係，因為嗰個檢測同埋嗰個數字咧係唔真確嘅。 冇噶，呢啲國家搞唔掂噶，所以最好呢啲國家全世界癱瘓落。 所以要 lock down 嘅意思係，要停止曬所有嘅人嘅旅遊啦，甚至商務啦，係唔能夠再跨國咁樣咧活動。未來真係要咁樣做。 長痛就不如短痛啊嘛。咁你全球產業鏈跨國 停十四日咯， 動係啊，紐約、華爾街全部停市。冇得傾， 系 冬眠啊，系咪咩澳洲啊嗰啲？ 咪十四五日唔够，咪廿一唔够， 廿一日一定搞得掂，点会搞唔掂？ 系因为如果咁全球啲人仲系走来走去咧， 但系七十 冇用噶， 全部要遵守。OK， 系嘛？我到时话唔得，呢啲自由啊，自由咧就你去死好啦。 冇嘅，学你话，你当外星人侵入啦， 咪当外星人啊嘛？而家全部外星人喺个街嗰度放辐射。系咪放激光？你仲要出去跳舞啊 ？short 咗你黐边条筋嚟噶？ 系啊， 系嘛？ 嗯， 你而家咩美国嗰啲咁嘅僆仔，你嗰啲打机打自细打大，你唔知而家几大镬？你咪当系外星人侵袭地球咯？有咩分别先？我唔觉得有分别。前两日同阿魏康讲电话，你咩魏康啊？呢个病毒一定系外星嚟嘅。佢话呢个病毒一定系我 咁似嘅嘛？ 咁啊冇可能噶嘛？点样有肉便便？你点样样医佢又变种？我一早都话外星人，我唔系喎。而家仲有啊，人工智能。我几十年前我自己试，一个人工智能一定控制人类噶嘛？呢个冇可能噶。我系喎，我而家我话俾你听，嗱，魏康原话唔系我作啊，前两日电话讲啊。而家嗰啲咩奥巴马嗰啲咩嗰啲咩英国首相法国嗰啲咩俾人工智能控制咗自己都唔知啊。魏康话係喎，我话会唔会其实林郑啊都俾 AI 控制咗。吓、啊、喂自己都唔知係啊，个人工智能好犀利㗎嘛。呢个人类自己懒囉。呢咪怪你自己囉。咩都佢到你做晒。佢到你做晒咩都唔使做。唔使做慢慢佢咪大过。 呢样系真㗎，可喺广告返嚟我哋再讲。 魏康话将来就系人工智能大战武肺病毒。我话好睇啦。好啦，广告返嚟再讲。所以我琴日同阿魏康讲嘢话，佢一口咬定话呢个。武肺又好，咩英国变种嘅外星嚟，呢个就系收拾你嘅。话第二就系人工智能，而家呢两人类咧，而家俾呢两样嘢搞到变丧尸吓、死梗嘅话，你瓜梗嘅。话魏生你嫌弃我要把老骨头做去边啲啊？有咩好做就我唔做噶啦，我话走啦走，我唔走啦，哎呀死啊死喺呢度死得算啦，哎呀，我反正都活啦，哎呀。我话八十几啫，哎呀，八十几仲活唔够，哎呀，啊，随时死啊，死咗算，我唔好死啫。我大佬大吉利是，你长命百岁咁。 系啊，我早年咧，我同阿魏生都有缘食过一次饭啊。咁我见到佢咧，即系食大闸蟹咧，当年佢都身形都好横啦吓，亦都身体麻麻地啦。嗰个时候，哇！我见到佢食大闸蟹嗰下功架咧，犀利， 好犀利， 一搣开就大闸蟹。 絕曬啲膏就掉㗎啦。哇你睇下佢咁樣呢食三隻直落。 三隻。 我自己我細佢一撅呢我都唔敢咁食知唔知我都驚我高血壓。 自細食大㗎。 哇但係佢食到而家呢阿倪生呢仲可以同你講電話真係堅。 即係我就向各位報告啊倪生嗰個腦呢係非常之靈俐。 嗯。 我個腦係非常之清楚。唉佢主要佢人唔搭冇唉佢又冇力係有咩辦法。喂可唔可以搭條線光明頂嘢。唉冇搞啦冇搞啦。洗一啲我瞓觉啦，冇啦冇啦，唉，多谢多谢，唉，冇嘢喎其他， 嗯， 系嘛，不过行动啊有啲不便咁啦， 系， 我大小便得唔得？哇，起身痛啊，痛到真系要过命，痛痛得要死咯，真系，我话咪你卫斯理咯，唉，嗰啲乱噏嘅啫，你都要信我一拳打死成班嗰啲空手道啊呢个。啊你个外父系白素啊系咪白素黑素都冇用啦系咪哇就连人都变咗素俾素把素走啦我有咩办法哇而家咪末世啊乱世啦玩完㗎啦哈哈哈哈咁。 真系开心老人。 我玩完啦玩完啦。 嗯 玩完啦玩完咁点啫咁咪蓝炒咯咁点啫而家唔系香港蓝炒。而家全世界蓝炒。啊咁点啫自己攞嚟㗎嘛係咪 嗯 咁讲。所以而家即係我有一个咁嘅灵感启发我就一定係全世界落蛋先有得救。如果唔系你唔使。 因为睇个趋势呢既然英国出现嗰种变种嘅病毒个传染性係增强咁多。咁再落去呢呢隻病毒係不断会变㗎嘛。 係呀。 啊呢种变化虽然你好多专家话呢病毒嘅变异呢係常态。 係。 但係而家佢个传染性嗰种变化呢係好高智慧。 係。 啊 危康咪咁讲啦。 唔系普通病毒。 你啱啱有支疫苗呢佢又转咗。嗰次同你捉迷藏。 係呀。 係咪慢慢佢又呢啲捉到佢又变啦。佢呢个有生命力㗎嘛呢个唔系病毒啊呢个生命力㗎嘛呢个。 冇错。 咪咁讲。 係啊。 喂你唔够佢玩㗎。 即系佢有智慧啊。 係啊。咁所以呢真系有时候我一艺生出嚟做特首好过而家呢班真系啊。 嗯。 冇性格冇表情。 嗯。 啊亦都呢冇创意都唔知系咩人。 我哋好早都讲过㗎啦嗰时就唔系讲全世界我哋讲香港。就话 lockdown 14日唔可以呢 早系咁。 冇豁免亦都唔容许出入。 係。 啊乜嘢都唔准冇豁免我理得你系咩外交官啊。 变种还变种而家英国科学家话唔系话死亡率特别高不过佢传得快啲啫。 嗯。 亦都冇证据显示为而家呢三四种疫苗即刻勾咗照打嘅。所以唔使恐慌啱唔啱啊起码到呢分钟系咪 系。 唔使咁驚住啊系咪 嗯。 好啦咁啊广告返嚟一阵呢新闻返嚟再讲。香港呢度抗疫呢就照样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啦。今日好啲嘅消息就系都唔够七十宗啦係咪有啲呢希望听日六十几五十几一路咁。 系近日最低㗎啦仲有不明来源嘅十几宗啫算 是。我哋香港人算系自己争气㗎啦。 嗯 咁你都知啦係咪呢头700万人辛辛苦苦同你整个口罩血肉长城。到得咁上下时间你就喺度整几个窿啱唔啱係咪 第三波嗰次海员啦知道啦第四波呢就係 跳舞好啦 来自唔係唔止呀来自一啲可能係来自尼泊尔呀嗰啲入境嘅人呢咁仲有当时佢哋住嗰啲假抗疫嗰啲酒店呢就容许探访咁变咗就啲病毒呢就喺嗰条罅呢就出咗去后来就封埋呢条罅啦就唔俾探访啦即係你都讲得啱係头痛医头当嗰度穿窿呢譬如话海员嘅豁免穿咗窿咁佢就封咁当喺酒店里面探访咁出咗事啦咁佢又封咁全部都系后知后觉嘅你见到佢个抗疫政策。 咁而家咪继续派钱囉嗱你而家派咗3000几得返8000啦咁而家呢一次就唔敢派得多啦就64亿。咁呢就话啲储备呢就越派越薄。 嗯。 但系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嘅储备就唔止8000亿嘅，吓、啊，另外仲有一个叫外汇结余嘅储备有20000亿嘅， 嗯， 咁咧嗰20000亿咧，特区政府就话唔喐得嘅，因为你条命根啊俾美国佬捻住嘅，系咪？因为呢个咧，你对诶呢、這个印港币啊，吓印呢个港币，你要诶有等值嘅美金嘅一半啊，啊攞嚟结余，同埋有啲外资嚟啊吓嚟换钱咁样。但系嗰度有成20000亿咧，都唔系话用唔晒噶嘛。 我谂而家都开始讨论紧，系咪可以将嗰个强积金部分攞出嚟 嚟救命？因为好大战啊， 好多人。即系而家水深火热，同埋揾招唔得晚，咁嗰啲钱系佢自己噶嘛？ 系啊，点解你唔俾佢啫？ 啊，佢有权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当佢已经真系要开饭要死啦， 系啊， 咁你都唔俾佢攞翻个强积金，而家唔系话攞晒，譬如话你俾佢攞翻一半， 系， 咁啊都合乎情理啊。 系啊，你可以派钱嘅都应该派， 嗯， 尽量派， 嗯， 系咪？ 系， 因为你而家睇到表面好似成条街6点之后。呢一个限聚啦，系咪唔准堂食啦？你望落啊，就10铺有11间吉啫。 嗯， 但系呢一间吉铺后边有好多嘅物流啊嘅支援啊，啊嗰啲企业嗰啲生产链咁啊，例如送冻肉噶、蔬菜啊、物料啊， 啊即系等于酒店啦。譬如酒店而家生意冇晒啦，旅客或者系。已经冇人去食嘢啦，夜晚黑咁变咗后面嘅一辣嘅产业链， 冇㗎啦。 譬如话佢嗰种食物啦，或者係好多炒散啊，俗称嘅员工啦，跟住再落去连洗衣啊 冇埋 都冇埋，因为好多人洗床单啦、 洗衫啊、 洗毛巾啊、洗制服啊，一辣全部一行一愣一行。 系 后边可能拖几十个行业， 系啊，厨师啊，自助餐啦、啊， 系、咯，全部冇晒， 全部冧。 嗯， 咁咧呢啲咧吓，仲有你而家成个中港啊系不通关， 嗯， 外边冇游客入嚟，嗰啲旅游巴士又挂晒，即 系 好似台湾试过啦，一俾大陆话杯葛，唔俾啲中国游客过去，咪成个日月潭啊，嗰啲咁嘅游客嗰啲船系咪坐晒艇？ 呢种叫东莞模式啊嘛，就以前咧扫黄咧东莞咧，一扫黄咧，成个东莞嗰啲咩常平镇啊，乌灯黑火嘅，因为咧嗰啲发型屋啊、卖衫啊、卖花啊、卖小食啊、咩麻辣烫啊，全部接晒噶嘛，因为你冇咗嗰啲夜店扫咗黄之后， 呢个叫寄生啊嘅后勤，寄生嘅后勤产业啊，系好多嘅。 系， 因为中国人中意热闹啊，系咪？ 嗯， 杯面也好，嗰啲牛街边牛杂、猪杂有嘢有得拣吓、啊，跟住咧按脚底按摩啊， 冇晒 卡拉 OK 啊呢啲， 一个原理就系咁， 全部。 所以而家下一个除咗抗疫基金或者系政府要派钱之外咧，就系、是、要针对我哋有权攞翻我哋嘅强积金嘅一部分。 与其咁，你不如諗啲实在嘅为济民措施呢， 嗯， 与其讲埋嗰啲嘢呢，真係好幼稚， 嗯， 特区政府定係咩林郑定我唔想街嗰度见到咁多人，我唔想街嗰度见到咁多车，即係前几日你知啦， 铺 头啊吉晒大嘅马路， 佢话嗰啲市民咩出出入入 啊，塞车嘛，啲人呢贪得意嘛，咪揸车或者出去行囉。我唔想见到咁多人出嚟，唔想见到咁多车。唔系你想唔想见到呀阿姐。啊啲人唔出嚟的士司机呀慢慢呀迟啲都问你攞钱呀。小巴司机呀嗰架都问你攞钱呀。 嗯 系咪 嗯 你宁愿佢呀系咪系行下出嚟带隻狗呀喺呢个西湾河海边嗰度呀。系咪去睇下海景啊？系嘛？佢行路啊，或者搭电车，或者唔知啊，搭揸架私家车去，系咪？咁迟啲真系连嗰啲油站啊，嗰度都吸引。你唔想见咁多车？ 佢呢啲说话咧，都系何不食肉味？ 戆居啊！ 你自己住喺礼宾府几千尺，又有花园，你唔出街，梗系好疏爽啦、 啊，梗系爽啦、啊。 好多人住劏房，住公屋。那个地方得嗰一二百尺，你要佢24小时喺间屋里边，咁你唔 唔容許佢，你話唔鍾意見到佢出出入入， 好戇居呢啲。 呢啲咩說話？ 鋸戰法啊！你知以前嘅成語故事， 嗯， 中咗箭咧就揾個外科醫生就剪咗皮外嗰一截，話裏邊嘅箭頭咧嗰個內科， 嗯， 啊我唔想見到咁多人，好啊，咁叫香港人個個屈喺屋企。 嗯， 屈你好几咧，有14日，你唔想见啊嘛？ 临紧嘢，如果个 咁啊屈，咁啊屈到抑郁啊，伦常惨剧啊，夫妇开拖啊，打仔啊，咁样咯。系呢啲系 你个个12000尺花园洋房，后前边花园，后边泳池， 系 咁啊，一个月半个月喺里边都挨得住嘅。但系好多香港人唔系咁啊嘛。 点啊？ 400尺咪好咯，好多100-200尺噶，有啲劏房啊。 劏房嗰啲点啊？你叫嗰个劏房度 咁点啊？ 坐监咩？坐14日，跟住又7日，又14日。 仲有而家停课，唔想见啲细路喺晒度，可能上有高堂，全部5-6个人、10个人喺间公屋里边。 咪佢而家想学噶，佢想模仿英国噶，英国咪系咯，即系 Tier 4。四级戒备话叫你啲家庭之间就唔好互访啊嘛，咁英国做得到嘛？人哋英国啲屋几大啊 ，council flat 啊，公屋啊，一家四口啊，系咪啊 ？under 700尺都话不人道啊，会有社工啊，同埋有啲义工上去嘈你 council 噶，仲有啊，人哋有 council house 啊，即系公屋啊，有花园啊，你见过？ 我睇过一集 Jamie Oliver 嗰个厨师啊，即系佢间嘢执到嗰间嗰个咧，佢走去一个领嗰个援助嘅屋企啊，去煮一啲叫做营养餐俾依家人食。我见到佢间屋呆咗啊， 系啊， 佢间屋啊2层啊，跟住鬼迷咁大， 两层 个雪柜咧大到啊， 系啊， 系嘛个厨房大过啲劏房， 全家冇嘢， 全家冇嘢捞，一家5-6口。 同埋嗰啲一辣咧，嗰啲叫 council houses 咧，就一辣嗰啲叫 terrace house 嘅排屋。 排屋系啦。 然后咧，大家冇得捞嗰啲咧，即系失业嗰啲家庭主妇喺后边晾衫嗰阵时，一路隔住个花园打牙教嘅。 嗯。 仲有可以养埋狗嘅。 喂，个个咧 唔使出 身形健硕、肥尸大只。 梗系啦。 你唔好以为嗰啲系领综援嗰啲好瘦啊，嗰啲英国夫妇同埋啲仔女。 屋企咪睇 Netflix。 个个坐底180磅 啊。系啊，咪因为越穷越肥。 系啊。 因为喺屋企咧， 佢唔使翻工啊嘛。 食 fish and chip。 唔系，佢叫外卖添啊，仲有。 叫外卖。 佢费事煮啊。 你讲得啱啊！ 佢叫 pizza 汽水送到嚟啊！ 呢个疫情之后啊，系西方国家嗰啲基层嗰啲人啊，即系冇公开咧，一定平均人人加磅咧系7-8磅。你睇住、 你以为我哋一般人咧，中国人以为自己买餸煮咧就悭啲，原来唔系。我见到英国嗰啲咧领救济嗰啲，全部叫 pizza。 系 汽水炸薯条， 学美国咯。 系啊，佢唔使做噶， 东西我唔使做， 打个电话搞掂。 系啊，打个电话搞掂。 咁一家5-6口喺度食咯。 系啊，你唔系啊，你香港人移民过去啊，系嘛？移民一年翻嚟，个个肥10磅，打底。有钱冇钱都系。因为嗰度食嘅薯仔啊、炸鱼啊，平，真系平， 好平噶。 意大利粉啊，系嘛？英国都算叫唔平，你嗰度美国先吓一惊。我哋啲英國嗰陣時，啲英國， 英國， 喂，過到去美國，哇，唔係啊嘛，嚇、 嗯， 成支嗰個可口可樂咧，係嘛，係成桶汽油咁樣啊，啲黑人啊咁樣一個二個加埋啊，兩公婆加埋800幾磅，咪、兩加埋先一堆細路咁係咁抽6-7桶嗰啲咁嘅汽油裝啊。嘅可乐翻嚟，一个 weekend 睇埋芝麻街就锯锯嗰啲嗰度食晒， 去过就知啦。 我哋啲英国嗰啲过啲真系穷鬼啊，望到眼都大。 啲牛扒咧 烂民啊！ 我哋啲觉得嗰个牛扒可以4个人食嘅。 系啊，哇！英国嗰啲食嗰啲食，未必有牛扒食。英国嗰啲叫 roast beef and Yorkshire pudding。冇人食牛扒啊！英国嗰阵时，英国都冇啊！英国唔兴食牛扒噶。应该食嗰只叫 roast beef and Yorkshire pudding， 嗰只 roast beef 咧系厚过四川灯影牛肉咧，系1分到，系嘛？咁啊，照喺嗰个灯嗰度照唔照得到咧？嗰块嘢透唔透明咧？同块灯影牛肉啊，咁啊，睇下睇嗰一日啊有冇嗰个天阴天咧，落雨定系太阳啊？冇得食，但系而家多啦。而家我发现啦， 系 嘛？尤其是那些酒吧那些 portion 是大了，所以你說喂不想見街那裡那麼多車那麼多人， 啊，啲市民够唔想见到你司局长啊、特首啊，个个几十万一个月啊，够唔想见你个个月喺礼宾府数银纸数到笑啦，系嘛？啊嘛，又唔见你停手，叫唔想见到街咁多人，我听到即系 呢啲说话其实好凉薄。 唉，广告翻嚟再讲。所以睇下而家真系香港个市面咧，真系令人忧伤啊！本来咧好世界仲系贵租，而家咧就真系。最惨嗰啲旅行社系零营业额，系零啊， 系啊，因为连本地游都冇卖啦嘛， 系嘛， SARS 嘅时候都仲话有啲本地游，嗰个时候， 咁所以咧，你话要补助，你而家应该开仓派多啲米，系咪？ 系能派尽派啦，另外就系容许我哋市民咧攞翻我哋自己嘅钱啦，即系强积金啦， 仲有戆居，你乜嘢都系政治行先。就而家有啲老左喺度放声气，话唔俾啲 BNO 走啊，定咩啊？唔俾啊，唔俾喺度，你咪养佢咯，系咪？你拱过去啊，等佢自食其力啊，揸下巴士啊，到五年之后咪英国佬养咯，系咪啊？边有咁老衬啊？我净系纯粹由经济嗰度谂。而家你做咩唔俾人走？唔俾人走啊？ 我阴谋论啫，我调转谂，我觉得呢啲你 唔俾人走，咪大陆派米落嚟？ 你讲嘅老左呢啲咁嘅言论咧， 靠害嘅 就系、是。调转，佢系想赶人走，因为佢讲佢出口述之后咧，好多人就惊走唔到嘛，于是咪走快啲咯。 咁啊系， 你问老左想唔想佢哋走？ 共产党政权啊，只会制造越南船民难民，点会倒转嚟唔俾人走嘅咧？ 一定俾你走， 啱唔啱啊？战后啊，你见过一个共产国家会唔啊？会唔俾人走嘅未？系啊，北韩嗰啲会。哇，咁啊恐怖啦！话你听啊， 哦，咁啊去到北韩 边界射杀，你而家唔系话而家话入境处呢、這个机场入境处配枪，即系咩意思？系咪见到一个望去疑似系许志峰嗰啲啊？一二三 freeze 咁啊，唔理唔理，仲走去嗰啲，即系嗰啲啊，嗰啲机场啊，赤角角啊，嗰啲咁嘅走廊好阔噶啦，即系登机位啊，由二号走到十几号啊。是不是只是嗌不停就即刻在那开枪扮瓜，是不是当好像北韩鸭绿江那样，是不是为什叫入境处那里带枪，我真的不明白。首先入境处呢就不是警员，你配枪是没有用的，你平时没有开枪训练。 我想 所以带枪的一定是差佬扮入境处。 我不知道，因为机场的海关呢都有权配枪海关是吧，因为執行很多即是扫毒啊危险的任务啦。咁机场已经有特警啦。 有特警。 有海关啦。咁又要 怎样啊配枪。 要入境处配枪，我就想象不到在坐一个 counter 里面即是帮我抌印以前啊。或者系 话嗰个抌印嗰个， 而家你智能身份证啊，字咁过啦，咁后边即系嗰个就孭住支枪， 一见到许志峰个样似一似，即系米旭咁， 即系米旭系咪揿住个枪袋，每日喺度望住你攞张身份证插入去？ 唔好讲咁多啊！第一，你可能你想出，你要出境嘅过完身， 咁点啊？ 你知啊？系嘛？几吉吉哇！喺嗰度就玩一玩你啊！哦，阿伯生啊，咁坐当啊，去边啊？哦，我成日听光明顶啊！你估下我今日有冇枪啊？你死啊！话俾你听， 系啊， 冇咁串，我话俾你听， 我冇咁串啦。我问系唔系啫嘛？ 啊，话唔话？即系我唔明啊，冇错。 我唔明啊，我问嘅系咪？系咪攞住支雷明灯咁样？ 唉，真系，所以而家 喺个闸机后边啊， 特区政府，你知嗰啲重心全部错晒啊！呢啲应该做嘅，应该 我咪讲咗，等于我都讲过，啲重案组就唔去捉嗰啲跳舞群组啊，嗰啲人系嘛，就走去咧就去做嗰啲国咩国家安全嗰啲， 揸两支镭射笔又当暴徒 啊，咪去捉嗰啲咯， 咪拉嗰啲咁有镭射笔又点？啱啱行过得唔得？ 系啊。 是咪？唉，话受到场面感召，我贪得意就买咗两支袋喺度，我冇用啊。镭射笔唔系违禁品啊嘛，系嘛？所以而家咪全部喺呢方面政治施压。 系啊， 搞到啲法官咧吓，而家咧 部分啦，又唔系全部嘅。 搞法，搞到啲法官啫，啲即係心咁解，我冇話全部。啊，呢啲廣東話裏面啲詞彙自己有機關㗎啦。咁所以呢呢、這個咁嘅疫情第四波，聽日希望後日啊咁樣一路少啲啦，係嘛？同埋咧就真係拜託啲市民咧，出到嚟喺電梯啊、地鐵啊，唔戴住口罩講嘢，唔好咁大聲啊，係嘛？嘈喧巴閉，雖然咧啲口水咧都係焗翻喺個口罩裏邊啊。 咁啊，亦都嗱，即係我哋成日都話要持平啲，咁有部分又真係。即係不必要嘅，譬如話之前有人影到喺咩元朗大堂上楓葉係嘛？ 啊， 哇，又係人山人海啦，嗰啲 係 咁啊，明顯就違反限聚令啦。咁啊，咁啊，依啲你話係咪一定？ 唔係新界有牌嗰個，人哋721嚇，保家衞鄉係為社會維穩咧，係立功。 咁依啲佢哋唔係。 我嘅就睇下你呢个限聚令系咪一路限聚到农历新年啊？系嘅话，个林村个许愿树点样样啊？挂唔挂啊？呢啲有戏好睇噶，系嘛？所以你嘅乜嘢都社会嚟讲，咩都政治行头政治化，你死梗啊！你个官方带头政治化，民间咪政治化咯，系咪啊？系嘛？咁啊，仲有啲疫苗，到底你几时有时间表咧？唔好讲咁多。 佢讲过一月嘅，咁啊， 咪一月，大家睇下，一月尾得噶，大佬。 我净系知道澳门阿特首话有得拣，我哋就冇得拣。 你跟何一成讲话有得拣就得啦。 系咯， 你林郑够唔够扑讲啊？陈肇始够唔够扑？ 讲 英国变种病毒，你又够扑？你敢唔敢学阿何一成讲话有得拣？ 系啊， 我哋都入咗三只，任市民拣。 系咯， 敢唔敢？ 啊，唔敢咯， 咁你点怪得民望低咧？ 系啊，咁点解何一成可以，佢唔可以？ 何一成系一成啫，你叻过佢好易啫嘛，佢得一成，你叻威嘅咪三成咯，啱唔啱？唉，即系而家搞到咁啊，真系唉，咁啊有咩得好讲啊？希望大家市民继续自救自强，系嘛？ 系咁。呢、這个节日就大家克制啲啦，真系啱嘅， 好啦，听晚11点。